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跟各位相见了，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电台的收听办法。FM98.2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办法又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呢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貌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没错， 如果呢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非常重磅的嘉宾啊，他们或许是歌手，或许是音乐人。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哪两位呢？今天是两位哦。 这个如果说其他的时间啊，这个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请到一个嘉宾或者是一个乐队的话呢，那今天啊，这个我觉得 在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对 对， 存在着什么样？不能这个用语言来描述的两个人的关系呢？ 哎啊，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 啊， 请我们的嘉宾跟各位打个招呼。 哎，欢迎我们今天来自于 HZ 乐队的以及我们赫赫啊，以 及我 们理 想 的后 花园 乐 队 的 二 飞， 欢 迎 二 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 你先来吧。 我是 HZ 的主唱赫赫， 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想后花园乐队队长飞。 欢迎各位啊，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非常特别了，为什么来两个乐队的代表？那他们背后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听的歌曲？ 对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一放送啊，来自于两支乐队的特别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啊，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放片花，因为两支乐队的歌曲都可以算作 C 位主打歌。 也是，而且我觉得每个乐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歌曲都可以就直接去打榜作为 C 位主打歌的。 没错， 每一个都是 C 位。 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一给大家进行推荐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推荐歌曲来自于我们 HZ 乐队的歌曲，叫做《边缘》。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是否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站在城市的另一边想着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回答。看那些麻木的人低头走着，回头丧气的要去向哪里，挥出的双手划破你的衣袖，你回过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却眉头皱着含不下不良的水波，我的发梢映着寒风覆着冰霜，于是你起身离开。 离开 在世界崩塌的边缘时候能找回迷失的自己。 离开自己 看真实的自己，不要彷徨和 今天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是来自于我们 HZ 乐队的歌曲，叫做《边缘》。 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作品啦。 哎，没错啊，那还是要先抛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确实挺好奇的。我相信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也都会很好奇， 嗯， 为什么我们的理想花园乐队以及我们的 HZ 乐队会同框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嗯、没错。那为什么会同框出现呢？二位，你们俩平时是什么关系？ 你觉得呢？ 两个乐队，我觉得呢，哎呀，这个想象空间可就大了。 那这个可太大了。 对对对，所以如果要是各位啊，那个我觉得今天因为二位都在嘛，而且风格其实不一定是那么相近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这样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带来这首《边缘》是 HZ 乐队的，那同时像《理想后花园》，我们的二飞老师也可以来评价一下，你听完之后啊，这个既然关系这么好，考验你的时刻也是到了，可以来评价或者是来说一说你对这首歌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这要说吧，这个可能追溯事儿有点多 啊。是吗？哇塞， 因为 果真故事很多呀。嗯， 没有，因为我刚接触他时候应该也是因为这首歌。 哦， 对对，因为这首歌我帮他制作的。 哦， 对对对， 哇哦，这么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收回了。 这个问题 对 了，对， 就 是 帮着制作的能说不好吗？ 他只能必须去夸了。 哦，那说说第一印象吧，因为这首歌也是你们二位结缘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然后反正我就觉得，首先我特别喜欢那个人嘛。 嗯，因为贺总其实年龄很小，对， 对他年龄很小，因为要按那个年龄来说，我就是他的哥哥了， 嗯， 对不对？然后他而且很实在，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而且很有天赋，很有天分， 嗯， 最重要长得帅，对。 哎呀， 最后这个说到点儿上了， 这我其实就为了等这一句话就好上了。 说到了正题上啊， 对， 那您二位是通过什么样的机会结缘的呢？ 哎呦。我也说不上来这是怎么认识的， 就大街上突然就是 一回头 看了你，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是吗？ 其实咱们就是因为那次录歌， 对，应该我们应该有一共同的朋友，然后他去那儿录音吧，然后我正好也去那儿玩，可能是， 对， 也帮着小孩去干活， 是， 对，然后就碰了，然后他那个正好他那贝斯手跟我去学琴，也是我的徒弟， 哦， 对， 嗯， 对，反正就然后就 是被声音吸引了，还是被他的外表，就是帅气的外表， 主要是外表吧， 刚刚不是说主要是外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两方面这个很难抉择的一个题目， 嗯， 这就像男女朋友之间就选择，对， 这个， 是被才华吸引还是被外表吸引？ 热爱我的内涵。 对，这就是对，这就是一个这叫什么题？送分不是送命题。 对。 所以你是被外表吸引是吗？然后这时候赫赫来， 对对对， 来看一下这个对二飞的这个回答满意吗？ 其实吧，只能说中等满意， 中等满意， 特别满意， 不是不应该是为了才华， 对，太 浮夸， 太肤浅了，我可能只关注他的外表，对， 这个就是太肤浅了，只能说 中等满意了。我觉得我一直全程在搞事情，我很满意。 我到时候可能我俩私底下会互相那个吵架之类的。 啊， 可以可以，就是待会儿直播间之后这个聊一聊是吧？ 对，这今天本身来到节目开始的时候是俩特别好的朋友， 和和气气的 俩好兄弟，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分道扬镳了。 各位都请私下给我发一个红片， 啊， 红包啊，都亏了我。 传递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对，正能量。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外貌，这是肯定必须的，同时才华也包括声音啊，肯定也都会有的，对不对？ 对，绕了一圈，强行给拉回来。我们接着说回这个歌曲啊，刚刚给大家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HZ 乐队的，叫做《边缘》。我们的二飞老师呢，也是参与了制作。 嗯， 那给我们讲讲这首歌当时的创作背景吧，就是为什么会想做出这样一首歌曲？ 其实这首歌是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今年三月份的歌曲。 对，因为我之前在做的这个 HZ 之前的风格，它是更民谣的主题更多一点，更静的歌多一点。 嗯， 然后其实《边缘》这首歌，它怎么说呢？它类似于一个里程碑的存在。 嗯， 就是说是通过《边缘》，我寻找到了更适合 HZ 的，包括适合我现在所喜欢的，包括我们乐队的其他成员呢，我们共同喜欢的一个音乐风格吧。 嗯，一个发展方向。 对，可以说确定一下 HZ 的到今后未来的，包括它的编曲方式啊等等的一个写作动机的一个点。 哦，就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可能是未来更适合美琪乐队的。 对， 我听到里面还有很多像黑嗓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唱腔，就更暗黑一点。 嗯，这个怎么说？其实我一直想做那理念，就是咱们俩聊那天聊的那个嘛。 嗯， 我说我这叫叙事性的独立摇滚。 嗯， 叙事性的独立摇滚， 对，就是在讲述故事。 嗯 嗯，可能其实你看我的词，有些词包括我这种边缘的所有的主歌部分，包括副歌，它其实在就是像在讲故事，就可能像是类似于散文的一些东西在写， 嗯， 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我通过编曲，包括通过一些，你比如像嘶吼吧， 嗯， 那可能我这歌就是比较挣扎的也好， 嗯， 它有种力量感，一种爆发感， 嗯， 然后用它再去烘托去这个感觉。 嗯，哎， 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 没错。 嗯，它是逐渐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存在。他让我后来对于 HZ 整个风格的把握就是更心里有数了。 嗯，那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叙事性的摇滚， 嗯， 那像这个概念是我们乐队独创的吗？ 我之前没听说过。我之前一直想过这个的时候吧，我不敢说。 嗯， 我会别人觉得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想什么呢？什么叫做叙事性 的？叙事性摇滚 啊，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包括我写很多东西都是比较贴近生活的一个，就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就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当时的想法我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把它再把它编成一种歌，就可能真是在传达你，包括我所有演出来好，那么比如说六首歌，那就是一到六就是每个年龄段不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感受， 嗯， 然后可能是六个故事串到一起，你会发现哦，这就是这么一个人的事儿，然后我更需要的就是大家能够有代入感嘛，感同身受了，那不就是， 嗯， 被我所吸引了嘛？ 哦， 哎，哦，对，主要还是通过歌曲来讲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讲述别人的故事。那这个叙事性摇滚是不是会跟之前 HZ 的风格，比如说类似于那种民谣的风格，有关系？ 有关系，因为其实咱们也聊过，其实我写词特别像。特别偏向民谣的这种写作的方式， 可能会有一点散，但是呢，其实它是有一个中轴线在其中去， 可能就是可能是我自己比较矫情吧，这个人真的可能比较矫情，比较多愁善感。 阿飞老师要不要评价一下矫情吗？ 没有，他 就除了帅，然后声音好之外，然后矫情。 首先第一点，他很年轻，我第一点就是年轻，然后第二是什么？他其实很细腻， 嗯， 所以他跟外表有一点反差，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没错。 对，所以他表达的情绪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到你心里比较温柔啊，细致一点，所以通过这种叙事的方式，然后当然现场的风格嘛，他还是喜欢可能偏，我觉得偏重一点，所以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哎，那 还是飞老师会讲， 对，那现场的风格会比较偏重一点，那跟之前的那种民谣风格呢，会形成很鲜明的反差呀。 是因为之前那民谣风格我也没演过出，之前也没演出一直。 哦， 哎，其实也是在逐渐找自己的过程。 寻找一种专属于 HZ 乐队的专属风格啊。 没错。 对，刚刚我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HZ 乐队的叫做《边缘》的一首歌，哎，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于理想后花园的一首歌曲，对，一首二飞老师的歌啊，这首歌叫做《瓦解》，一起来听吧。 感觉不到风，我又想对爱河流突然般的像海，河流突然宽的像海，上帝还欠我一个拥抱，我会体面的活着。天啊，注定被掏空的灵魂，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理想后花园乐队的一首叫做瓦解， 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风格似乎不太相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专业的赫赫来反向评价一下。对，我又来搞事情， 我就觉得好听啊，说实话真的 就这么简单吗？就好听 真的， 要不跟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点， 对，要不仔细的再跟我们分析一下， 仔细的分析，其实这是一大坑。 你看刚刚人家二飞 还 是 没播出去， 还是颜值嘛，对吧？ 其实我跟他还是始于颜值嘛，然后当人品，然后最后再听一听作品。 原来是这样， 作品是最后一部，因为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镜头啊。 嗯， 在这个我们听这首瓦解的时候，后面应该是到了这个后边有一个鼓的段落的时候，我看到赫赫在那儿跟二飞老师在讨论着，刚刚在说些什么。 那再重复一下说的，我说这段鼓那个，因为刚才我说那段鼓的律动特别棒，我说现场就是其实真的相比其他的之前的作品，它更适合去开场去聊去做这个带动气氛的， 有时候开场版演出现在有时候会换成这个 其实在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二位还在不停的在讨论着哈，就是也在探讨的音乐方面的这些事情， 可能对别的没什么兴趣嘛，只要这探讨这时候还能互相看两眼的。 刚刚的坑， 老师人家说什么？ 没事坑好像出来了 那二飞老师给我们说说这首歌曲吧，瓦解。 对，其实本来今天我主要是给他助阵嘛，然后那个聊到我歌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懵，其实第一点，然后 没事可以简单的说一说，聊一聊。 因为这是说了也长了，因为我比他年纪大好多。 哦，年纪。 对对，然后主要其实就是去年刚发的那张专辑叫《大气压》， 嗯， 然后里边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乐队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我们乐队主唱是就是四个人都会参与创作和写歌。 嗯、 然后这首其实是那个吉他手唱的，对。 哦、 然后就是本来就是。就发小嘛， 嗯， 所以说主要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定义是治一曲摇滚，就是本身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每天都会有点负面情绪嘛，对吧？ 嗯、 然后一来是自己调整，要不然就是去对吧？让周边环境去调整， 嗯， 对，然后大多数还是自己去调整， 嗯，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先治愈自己，然后再去治愈别人， 嗯、 这样反而会更好一点。 嗯， 瓦解，其实我们更希望就是把那些黑暗都瓦解掉，对。 嗯 那个意思、嗯、 明白。刚刚有两个点，一个是每个人都是主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参与到唱的部分当中，那不同的人风格会一样吗？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就从、 嗯、所以很相近， 其实是经历很相近，性格不相近、 哦、 可能开朗一点，可能他更闷一点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交流障碍，就可能就是跟人交流起来有点费劲，然后所以说最后我就决定我就不交流了，那我们就拿音乐跟人交流就可以了。 嗯，音乐也是另外一种交流的方式。 对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治愈系。 嗯，对，跟刚刚的我们 HZ 乐队的这叫叙事性独立摇滚、 嗯、 对，可能大家感觉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啊。 嗯，那叙事性可能在它的内容上会更明显一些，那治愈可能是它的功效上这样的一个定位哈。 嗯，可以这么说。 嗯、哦，那其实一般大家听摇滚，就是大佐老师，你听摇滚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下会听？ 我听摇滚的时候， 更多是宣泄吧。 一方面是宣泄，另外一方面是自己情绪。 嗯、 其实就像刚刚二飞老师说的那样、 嗯， 有很多的负面情绪或者说坏情绪，嗯、然后想通过摇滚来给自己一种 发泄一下， 嗯、 或者是 带动起来吧、 嗯， 或者说能让自己的情绪更好的朝一个正面去发展。 没错， 嗯、 那其实。像我们的理想后花园，理想后花园它也是抓住了，不是我今天可能是话说太多了，白天啊 有点激动， 对，比较激动，然后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点。 哎，没错， 对对，差不多。就是昨天，因为昨天我刚从武汉回来，我在邓国来了、 嗯， 然后从武汉回来，然后刚参加一个简单生活节嘛。 哦，简单生活节， 对，然后、嗯后来聊了聊，昨天也是音乐人在一起聊聊这个音乐方面的事儿、 嗯， 发现其实每个音乐人还是比较单纯一点的， 嗯、 就是比较单纯，想表达东西很其实很单纯的， 嗯，很单纯。 对对，其实可能治愈系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大家喜欢。 重要的是每个人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音乐。 对 对, 对对，没错、 嗯、 没错、 嗯、没错。 对，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向我们的赫赫。 嗯， 赫赫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音乐？就是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叙事性的摇滚风格，可以说用自己的故事来去唱出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你的故事，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来表达吗？ 对，我其实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嘛，就是通过音乐去传递， 嗯， 会更直，会更直以外吧，它会有很多就类似于。就是衍生品似的、 嗯、 就是类似于周边的出现似的， 对对， 可能是会一下给你带到别的情绪里，可能是你就是你 get 的是一点的时候，可能你通过音乐你 可能会想到其他好多不同的 点，到其他的点， 嗯，哦， 更丰富， 对，真是丰富。 对，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就是在听不同音乐的时候，其实你的就是代入感是不同的，可能你也会就是从这个音乐去出发，然后去想到很多，嗯，可能是之前的回忆，也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想象，包括通过影视剧啊，就会让你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音乐的魅力也就在于此，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丰富的内容。 嗯，没错。 嗯， 对，这我也看到啊，这个 HZ 乐队的一个算是自我简介啊、 嗯、 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嗯、 他也说不大清楚，但是HZ 乐队的歌曲呢融入了各种各样的风格，一定会有一首歌是大家喜欢的。 嗯， 然后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说这种叙事性的独立摇滚、 嗯、 然后这个歌曲的曲材呢大多都是源于生活，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当然也是每一个人心中五味杂陈的故事。 嗯， 其实觉得这个写的确实更偏向于民谣范儿一点，但是加入到了这种叙事性的摇滚当中，可能想用摇滚的精神力量把那种民谣表达不出来的东西给它更好的直击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嗯，直击人心的声音以及直击人心的音乐。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下半段继续来收听。 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一会儿就一会儿啊，半点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还是大左， 我还是月月，我们依然在挑战新歌声，等待着各位的参与。那首先呢，参与的办法有以下的几种。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台的办法，就是传统的 FM 98.2 M 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在左下角，各位点击进来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那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对，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啊，来自于我们 HZ 乐队的主唱赫赫，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 对，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理想后花园的二飞老师，欢迎二飞。 Hello。 对，今天呢两位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来自于各自乐队的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一些音乐啊， 没错， 刚刚呢给大家分享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于 HZ 乐队的叫做边缘，另外一首是来自于我们理想后花园乐队的瓦解， 没错。 我们接下来啊再来给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来自于我们 HZ 乐队的叫做谢谢你来过。 嗯，这也算主打了，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不说破，可心里有莫名的喜悦忐忑，后来我们相互错过，在心里放过，我也只能说不再联络，不再说我爱过。 如果不是倔强，如我心里受 尘滚滚一起走，你明明也满脸温柔，沉默了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 HZ 乐队，叫做《谢谢你来过》。 没错，我觉得这又是一种风格。 对，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的风格跟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中间还有一句哇，过得还好吗？那句好抓人心呐。 对，特特来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曲吧，《谢谢你来过》。 那你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你看， 我们的赫赫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套路，已经开始套我们的主持人了啊！ 你看啊，咱们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一下啊。最开始呢，说这个 HZ 乐队是一个叙事性的乐队，所以说它是通过讲自己的故事和讲别人的故事来说， 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我们乐队成员当中的一个人的故事，会不会是你？ 嗯。 啊，真是吗？ 是啊，的确是。这 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关于某一个前任嘛，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 这么大方的就说出来了吗？ 那怎么办呀？那不能说关于好多也不合适嘛。说我没有，那这个也太假 了，也不合适啊。 讲真实 啊，讲真实嘛。那其实就怎么着？你说现在这个恋爱了也好了是吧？他可能到最后会分开，会有争吵。那争吵了，可能就会互相埋怨。那你要埋怨的话，你要是你埋怨，那你就是在否定当时的那段感情。那你在否定当时的那个感情，你就是在否定你自己。所以说想一想，千言万语化成五个字儿，谢谢你来过， 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对，这个也没路过，这个毕竟是来了，来了又走了， 来了又走了， 对，这不就是吗？ 我没有没有，这个来了又走了跟路过这完全是两种概念， 是两个概念。 我就 明白了， 突然想起来之前应该是在哪儿看到的一句话，当时就特别那种纯心灵鸡汤的文嘛，然后就是说，当有一个人来到你的世界然后又走了的话，肯定是这个老天爷让他教会你一点什么东西。 是的， 是 啊。我突然觉得好多时候可能男生和女生之间会有一些思维上的不同，所以我刚刚 你 想了好久。我就觉得这两个之间就是路过，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交集和故事。对，然后所以刚刚我会反映一下。对 对，那所以这段故事或者说这段感情对于你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是，的确是，我觉得我感触挺深的，真的确感触挺深的。 所以这首歌曲的创作来源于那段感情，那过去多长时间了？刚刚过去还是 没有？ 这个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了，挺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歌从写出来，包括这次重新编曲，都已经过了两年了。 我觉得赫赫果真是很细腻。二飞老师和赫赫刚刚突然对视了一下，然后 很细腻，很细腻。 还是有很多话想说。 这歌是 欲言又止的样子。 一几年？2015年的时候，已经都2018年了。 还是有一定年头了。 是，但之前一直也没有认真的去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创作动机，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对。 哎，那整首歌曲，你看这首歌《谢谢你来过》，跟之前的那首我们推荐的《边缘》，它整个的歌曲的风格曲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我觉得这个曲风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就是我想要的标准，就是说是根据这首歌的心态，去判定它的曲风去。就是你不一定为了觉得我是一支安静的乐队，我所有歌都要静。所以说我是一个特别躁的乐队，我不能是我为了重而去重去，它是根据情绪化的东西去编辑它的配器嘛。 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听起来，对，因为毕竟还有一点感情的那种留存的感觉，然后但是同时也是谢谢他的来过，谢谢他带来的这些哈， 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说你想到这事儿可能有怀念，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多的后悔吧， 明白， 释然，所以要谢谢嘛， 很多人的心声嘛，也是，对， 对，真的是肯定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和那种细腻感。同时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赫赫，不一样的二飞老师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的活跃，说哇飞哥，然后说哇赫赫好帅，然后还说爱生活爱赫赫，然后还对，然后还说二飞老师棒棒的，然后还有说一百单八将觉得很赞，这朋友真的是把所有的108位名字都已经写出来了，对，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对，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进行继续的留言啊，来看一看这个一百单八将，真的很了不得了，所以说二位真的是获得了我们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支持和赞誉哈， 对，没错，有个问题想问问二飞老师，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感觉对自己的这个朋友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弟弟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 就听到这首歌曲谢谢你来过之后 更爱了， 首先我觉得感情生活一定很丰富， 二飞老师又说实话了， 然后确实也真的很，我觉得就是每个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嘛，都有点那个心里边有一些遗憾嘛，对吧？我觉得有那个遗憾点可能是可能是某个时间段的一段感情，也可能是已经过去的感情，大家在怀念过程中嘛，然后但是我们其实都在乐此不疲找这种感觉，对吗？其实他愿意怀念，其实我愿意接受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应该，我估计他要听到，估计挺感动的，应该是 他应该听过吗？我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过 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应该已经全网上线了？ 是，我现在是在网易云发的单曲，然后我今天看，刚才我俩还聊呢，我说这个是音乐，今天 挺 对，包括今天是在那个网易云首页上面加了一个首页的歌单，给推荐了，然后我看今天的播放率还有那个评论量也一直在涨，然后我就是没事去看一看有多少人跟我差不多的故事，是不是然后就看一看， 因为你抛出一话题，然后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共鸣，关键歌好听， 关键歌好听，人长得还帅， 对， 中等帅吧。 没错，其实正是因为内心当中的那些些许的遗憾，或许怀念，或许就是还是很有一点点的留恋啊，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去珍惜现在的这些美好。 对，你看这有我这个网友， 这是又看到了什么样的 一个评论？我刚才有人刷了一个评论，你说一看主唱就跟我一类人，别人的感情看得明明白白，自己的感情一塌糊涂。No， 我其实现在也比较明白了。 对，这个慢慢的通过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会给你自己的虽然说是给自己的心增加了一道伤疤，但是它也愈合上了一点东西嘛。 没错没错，而且我现在更好奇啊，两位老师就是平时会去看比如各大音乐平台上的留言吗？比如像赫赫刚刚那样，就去观察一下听完歌的感受，会吗？ 你说看别人的歌还是 对看自己的歌呀？ 会看 ，是带着什么样心情去看的？ 其实我更想去了解一下，就听了，就是我觉着能喜欢这个作品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他的某些经历，他是和我们是比较相符的。我觉得那其实这是在某种含义上可以算是个朋友了，可能是我们永远不会见面，是我这可能是在街上咱俩面对面路过，你也不知道是我也 不知道是你这个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心灵上的朋友， 心灵相通的朋友。 嗯， 二飞老师 最起码是一个尊重嘛。 嗯，没错。二飞老师呢， 对，我会看， 会去看， 确实会看，然后但是看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嗯， 然后特别我觉得有很多有才的人，然后写的那个评论确实非常好，就跟诗一样嘛，有很多。 嗯， 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特别高质量的这种，但是我反而不太喜欢看什么棒棒的好听的这种东西，当然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营养，但是我就发现 比较水， 对，比较水，但是走心的那种东西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对， 哇哦， 而且有时候发现人家那个评论写的那个文字的深度啊， 对， 歌词的深度还要高的，超真的超出作品歌词了， 有真正的那种很厉害的人。对， 嗯， 对，就有的时候会发现刷网易云评论的时候会像看一部电视连续剧。 对， 是，对，你不同的歌你就看不同的故事， 灵魂评论啊。 嗯，真是 闲的都是 我记得出了一本书嘛，那个。 嗯，对对对。 嗯，好 了，终于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一直很好奇歌手是怎么样子去对关注自己的评论 的歌曲 的。对， 嗯，对，刚刚这首歌曲啊叫做谢谢你来过，而且已经在全网上线了啊，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很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各大音乐平台去搜索一下。 没错， 我们的 HZ 乐队叫做这首歌 名 谢 谢 你来 过。 OK， 那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嗯，这首歌还是来自于我们的 HZ 乐队，叫做《哈德沃克》。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 HZ 乐队，叫做 哈德沃克。 Hard Work。 嗯， 要不要给我们 对来给大家讲讲这首歌曲吧？ 嗯， 这首歌曲啊，说歌名吗？ 对 对， 其实歌名就是很简单，就是表面意思。因为 Hello Work， 我觉着啊，我一直就在想，我说。中国人老说英文不专业，那咱们就哈德沃克多棒呀，对不对？你可以理解他是一个人也好，你可以理解他是不是单词，那你对他感兴趣就对了。因为这首歌一直在强调就是努力 努力 努力，怎么说，越努力越努力 越幸 运。然后这部歌词里写就是很多人按部就班的生活着，然后就人们活得像一部旧电影，然后就是一丝不苟的就演一些那个很平淡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咱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去看，就不用管别人自己的事情，就做好自己，然后不要把自己变得天天都是一个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不就是 一尘不变 的，不要做一个一尘不变的人就 OK 了。 没错 ，Hard Work。 其实正像这歌名一样啊，就永远带着吸引力。可能大家一开始去打开这个窗门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好奇心，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然后突然看到了、听到了之后，也慢慢的懂得了深意。那其实我相信，今天大家不管是听还是看，都已经慢慢的感受到了我们 HZ 乐队的魅力了呢。好像最近有一个专场，是不是？ 是是啊，说到。这个是说到这个正事儿， 对对对， 是不是有那个表情包叫正式专用图？ 正式专用图， 正式专用图，来给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11月2号，在五棵松毛 Live House， 是做我们 HZ 乐队的一周年生日专场。 哇哦， 然后这一次演出是免票。 哦， 是免票的。 对，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过生日。那你过生日还收门票 像 话吗？对吧？然后到明年的专场，可能就是我们肯定就全部就是有票务了，有票房了，去收票。 我希望就是很多人去带着热情去来看 HZ 的专场，非常值得期待。 对，到时候 二飞老师也会在吗？ 对，我应该会在，对，应该会在， 会在，应该会在。 割了，我一定不割。 所以到时候二位老师也都在啊。如果要是喜欢我们的 HZ 乐队以及我们二飞老师的话，都赶快去到11月2号，来到我们 HZ 乐队的一周年生日趴当中。 然后包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取票，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HZ 乐队，然后在这里领取票就可以了。因为这次做的其实不光是来看演出，我更希望的是能结交更多的朋友，然后来一起过一个生日嘛，一岁的生日。 哎，先预祝一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同时呢，也预祝我们的11月2号 HZ 乐队在我们的猫 Live House 当中的演出顺利成功，圆满的结束我们的一周年的欢乐之旅。 是， 那 一岁的生日嘛， 哎，没错， 对，也会开启我们 HZ 乐队接下来的演出的活动。据说好像是要在明年要发自己的新专辑了，是不是？ 是因为明年的。为什么说今年就是一直要强调，其实好多人说就是没必要说是突然第一年就是咱们做专场，然后就是涉及到免票这环节，好多人跟我聊过，包括有好多就是你比如说主办了，包括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媒体，就说你为什么要免票呢？其实还是我觉着第一年做 确实不大常见， 但是我觉着第一年做刚开始就你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特别古板的按部就班的去做成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 party， 就是大家能今天玩得开心那就很 OK， 然后到未来的每一次演出，我们会更用心的去对待每一场演出，包括录制制作每一首歌去。 那我们也是更期待一下这个未来我们 HZ 乐队的惊艳的表现。 没错，未来可期的一个乐队。 对，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在11月2号的五棵松的 Live House 的这个现场啊，一周岁的生日演出。对，有时间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哦。好了，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4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理想后花园乐队，叫做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诚一电台，拜拜啦。 拜拜。 带不带走出这扇门？